端着盆子为主。跪下，跪下，快！不老实就把你赶出敦煌。 不不，我不离开敦煌。 那你就老老实实接受改造。 快点跪下， 跪下， 跪呀！ 好，我跪，跪。 哼，我随时来检查。 对， 不许偷懒， 不许偷懒啊！偷懒还是让你跪着。 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？不是人民倒霉，而是 人民。落落落，落落落落落。 常先生， 小凡，你怎么来了？ 常先生，他们。他们怎么让您喂猪啊？ 喂猪，我也是在敦煌喂，我不能离开这儿。 您别跪着，我扶您起来。您怎么了？ 前几天啊，被造反派拉到县里批斗，路上车翻了，又受了伤。 啊？那还让您干这么重的活？ 还行。告诉你件事啊，当时啊，我疼得站不起来，夜里啊，不知道谁在我的门口放了副钢背心儿，我戴上好多了。哎呀，还是好人多呀。 可是，您这样喂猪，还是受不了啊。 没事儿，我把猪喂肥了，过年还能给你们做顿红烧肉。 不，我想走了，我想回上海。 为什么呀？ 我父亲去世了。 哎呦，这么突然啊？是病了？ 不是，我打电话，姐姐偷偷告诉我是被批斗死的。我父亲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现在他们也不许我回去。 你父亲做什么工作？ 他是工程师。 啊，小凡啊，人在痛苦的时候，总要找点寄托。你去涅槃佛那个窟，去那儿。为你父亲祈祷送行吧。 嗯，常先生，如果有来生，您会选择什么职业？ 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是常书鸿，去完成敦煌没有完成的工作。 您还要留在敦煌？ 守护敦煌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死也要守在这儿，打死都不走。 嗯，我明白了。 哎，怎么了？ 没事，胃有点不舒服。 哦， 常先生，我去了。爸，女儿不能回上海，送您最后一程，就在涅槃佛这个洞窟为您祈祷。释迦牟尼塑像静静地躺在佛坛上，双目半闭，好像是睡着了。爸，不知道您走的时候什么模样，希望也能这么安详，没有痛苦。女儿不孝，别听您的话，坚持来了敦煌，连您最后一眼也没看到。我 肚子里有那小宝宝，他永远见不着外公了。祈祷送行。 阿弥陀佛。 段先生，这么晚了，您来这儿做什么？ 哦，画画。他们白天，开我的批斗会，我走不了，刚刚才散了，我就来了。 您也挨批了？ 他们批他们的，我画我的噻。 段先生，从我来敦煌，您就整天在洞窟里一笔一笔的画，现在这个样子，您还打算一直画下去？ 我发过誓，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要不停的画，把这些壁画尽量临摹保护下来。 又是一个打不走的敦煌人，我呢？ 二床环锦师给孩子喂奶了， 没有奶水了。 哎，你家属呢？孩子都出生一星期了，怎么都没人来照顾你啊？ 我拍过电报了，估计他在路上。 来来来，小凡， 凡， 小凡，我们来看你了。 吴大姐，小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 小凡，你生孩子，我们过来看看。乖乖，真可爱， 可爱。 来来，不哭不哭啊。哟，这孩子什么都没穿呀，光着屁股，这身上连根布条都没有。 真是的， 你这 我不会做衣服，也没什么准备，我就拿我的棉袄给他包了包，棉袄还是透风的。哎呀，我太笨了。 哎呀，小凡，我带了套我儿子的小衣服给宝宝穿上。 谢谢啊。 你可别嫌弃。 谢谢， 啊， 谢谢。 来来来，小凡吃个鸡蛋。这还有鸣沙山的大枣煮的汤，来。哎呀，你一个上海姑娘，家人又不在这儿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 就是的， 谢谢你们。 哎呀，你看你不哭不哭啊，月子里不能哭， 不能哭。 哎，同志，这里是产房，不是卖货的地方，你快点把你的扁担子拿走拿走。 我不卖货，我是来找我爱人的，他叫樊锦诗。 是老彭，快，快让他进来。 哎，老彭， 哎， 小凡在这儿呢。 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小凡，小凡，我来了。 老彭， 哎，不哭，不哭， 好了，小夫妻团聚了，来， 哎， 孩子，给爹抱抱。 好，谢谢你们，来，我抱抱。哎呀，这么瘦，好可怜的小家伙。 哎呀，哎，小凡，那我们走了啊。 对， 好好休息。 谢谢你们， 小凡， 慢走。 谢谢你们， 走了啊。 谢谢，谢谢。 你送送，你送送。 好， 回去吧。 好好好。乖乖啊！爸爸来啦！爸爸来啦！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小凡，你怎么提前生了？不是说好到武汉待产的吗？ 我请产假，造反派不批准， 还非让我下地摘棉花，我就早产了。哎呀， 真可怜啊！你看，我挑了鸡蛋来了。哎，你看还有红糖，给你好好补补。 你还挑鸡蛋来了？ 我知道你马大哈，我呀，早早的就把孩子的衣服、还有鸡蛋、红糖都准备好了，巴巴的在武汉等你。好家伙，你没到，电报到了，儿子都生了，急得我呀，我挑着扁担，把东西一担子挑到了敦煌。 老彭， 哎， 真是难为你了。 哎呀，哪是难为我呀，是难为你。产假都不批，把孩子生在这个沙窝窝里，你看看孩子瘦的，像只小猫。小凡，和我回武汉，一满月就走啊！ 我不能走。 不能走？那你不走，孩子我带走。 你， 以前你一个人在这吃苦也就算了，以后带个孩子你怎么过嘛？ 老彭，我知道你为我好。说实话，前些日子我也想走，可常先生、段先生还有很多敦煌人，他们比我还艰难，但他们都在坚持。我不能做逃兵。 你就这么倔？好好好，你坐月子，我不跟你争了，我去给你做吃的啊。 哦，不哭。 哎呀，好好。 儿子还没满月，老彭假期满了，不得不离开敦煌。我白天上班，孩子锁在宿舍，工作间隙回去喂奶。好几次跨进屋，孩子已经从床上摔下来，嗓子都哭哑了。没办法，断奶后就把儿子送到老彭河北农村的大姐家。 妈妈， 儿子，小明，又是做梦。小明现在有多高了？长什么样了？ 姐， 哎呦，小凡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到北京开会，抽空来河北看看你们。哦，小民呢？啊， 你没看见你儿？ 没呀。 哎呦，你看看，你都不认识你儿了。那门外那个黑不溜秋的傻小子就是。 啊，他是小民 啊？是啊。哎，小民，快过来，这是你妈。就是总给你寄葡萄干的妈妈，快过来！ 哎呦，尿！ 啊， 瞎说！你刚尿过，他呀，他这是想跑。小民，快喊妈！快喊呐！哎呀，瞧这日子过的，娘认不出儿，儿子也认不出娘。 儿子，你把妈给忘了，我是你妈呀，你怎么忘了？你小时候，妈天天给你唱儿歌、讲故事，你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妈，过来让妈抱抱。 放开！哎，小民，回来！哎呦，这个傻小子， 不认识我了，他怎么不认识我了？ 也难怪，都 3年没见了。 大姐，我这次来想把小明送到上海去上学，让我姐姐照顾。 啊，这算怎么回事儿嘛？这一家三口分好几个地方。哎， 段所长，今天把洞窟的佛像壁画检测完了，下一步还要做掩体加固、环境监测和风沙治理。 好，好，小凡呐，现在文革结束了，你可以安心搞包袱喽。 唉，我爱人催我调去武汉，我矛盾得很。为家为孩子，我该离开敦煌。可我实在舍不得。 小凡呐，我和常先生都是搞艺术出身的，要说搞考古包袱，还是你更专业。现在常先生已经退了，我也老了，敦煌的包袱需要有人传下去呀。我们想办法把你爱人调过来，好不好？ 我也想过，敦煌需要我，武汉不见得需要我。 小凡，小凡啊，快，电话打到所长办公室的。 谁找我？ 上海，你姐姐 啊？ 你 说呀。 说是你儿子丢了 啊？哎呀，姐，小明什么时候不见的？ 锦诗，前天学校老师说小明旷课没上学，晚上他也没回家，我不敢告诉你，就给老彭打电话，老彭从武汉赶来了，大家都在找。 小明走之前说什么了？ 他总是念叨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看他。 他会去哪儿呢？2天了，他吃什么住哪儿啊？ 锦诗，老彭带着小明回来了。 啊，快叫他们说话，快！ 好，老彭，你跟锦诗说，快。 哎，锦诗， 啊， 没事了啊，小明找到了。 他去哪儿了？ 我在火车站派出所找到他的。来，小明，你跟妈妈说。 小明，我是妈妈。 妈， 儿子，你去火车站干什么呀？你告诉妈妈啊。 车送我到上海的，我想沿着火车铁路走就能找到你。等了好久，肚子饿，我就睡在铁道旁边，警察叔叔把我带到派出所了。妈，你在哪儿？我想跟你在一起。 儿子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太差了，妈妈对不起你， 真是个好丈夫，他不想让我再担心，带小民回武汉上学了。我每年探亲去看他们，变着花样给他们多做一点好吃的，我也只能做这些了。 儿子， 哎， 把那个盆给妈递过来。 哦，妈妈，你这次能待多久？ 10天，已经过了9天了。 啊，太快了。 妈表现表现，给你们做几个大菜。这是烤蛋，西餐，烤鸡蛋，没吃过吧？ 嗯，好香啊。 还有绿豆芽炒虾仁，红烧茄子，快尝尝。 爸， 哎， 快来呀， 来了， 太好吃了。 小明 啊， 吃完去做作业啊。 哎呀，明天再做嘛。 嗯， 明天星期天，今天晚上我想看动画，跟你们睡大床。 想得美。今天作业今天完成，明天我送你去少年宫。 哎呀，我不去少年宫。 哎，为什么？ 他们笑话我， 说 我是乡下人。 嗨，笑话你怕什么啊？那也得去。 不去。 去不去？ 我就不去。 你这个孩子，你到底去不去？ 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不去。 你再说一句。 哎呀，好了老婆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小明，回屋睡觉去。 你看看小凡，孩子这么任性，你还护着他。 哎呀，孩子够可怜的了，从小到处寄养。我明天就走了，让他高兴高兴吧。 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小凡，你歇一会儿吧，从你一进门就没停，把家里扫了个遍嘛。 我一年也就干这几天，让我补偿一下吧。哎，你喝茶，我给你泡了敦煌的八宝茶。 哎，今天太贤惠了。 你就当几天老爷吧。 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好，哎，小凡， 嗯， 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哎，小明睡了，咱们去外屋说吧，好不好？ 哎， 是这么回事啊，学校现在让我筹建考古专业，你调过来帮我吧。 这 怎么了？ 我 说呀。 老彭， 嗯， 我对敦煌有了全面了解，准备牵头编写100卷的敦煌考古报告。段先生推荐我当了研究所副所长，我也想在保护上做一些文章。 那可是我们两个总得有一个人走啊。 你看，你来敦煌好不好？ 小凡，还是你来武汉吧，我保证你能搞专业。 你来敦煌，我也保证你能搞专业。 我不去，都是女的跟着男的走，还是你回来吧。啊， 可现在离开我真的舍不得。 你舍不得是吧？你舍不得我就舍得呀。你守着那些菩萨不食烟火，我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打光棍，一个大学老师没一件衣服纽扣是齐全的，一天三顿饭都在食堂里混，那食堂大妈以为我没老婆，我怎么办？你说说，我怎么办？到处跟人家解释我老婆是飞天在守护敦煌，总是我迁就你，你就不能迁就我一次吗？ 老彭，老彭， 你有你的事业，我也有我的事业，我去洗了下班。 妈 啊， 你和我爸吵架了？ 没有没有。 哎，妈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上次我爸给我买裤子，买成女士的了，我都没法尿尿。爸爸用剪子在裤子前面剪了个洞，缝啊补啊，忙了一个晚上。妈，我看见他流眼泪了。 乖，睡吧，啊、 嗯！ 哎，妈妈写封信，明天你交给爸爸。 哎， 老彭，我包了100个饺子，蒸了20个包子。